凤儿， 哎， 可能你个天哪能拿窗都不开的？ 哦，这个是吃的块老爷的瓜皮气，一到了热天呀，不许开窗。 哦， 嗯， 也奇怪，这个一间房子，我好像在哪里看见过？ 妈，我一定也想我网头里看见过的。 是啊。恍恍惚惚在梦里，耶！这些家具很爱送，真好像我的灵魂曾经到此。 妈，人家这个家具搬来已经有20年了，这个辰光侬人也那五岁了。 五岁， 嗯， 哇，我一定到过这地方，这些家具我全都记得起，一点也不错，这只大箱子。还是女风不动放在这一边， 这个只箱子是周公馆里向死掉的太太用的。 啥？侬讲此地姓周？ 爷妈，侬刚刚不是门姓到周公馆里来的吗？侬哪能又忘记了？ 周哥， 哎，哎呀，妈，侬哪能了？手冰冰硬，一定是路浪中的事了。妈，侬坐一些吧，我去倒一眼冷开水给侬吃吃。 真的不能够，不能够。咦，照片？ 哦，妈，这个张照片是紫地块周公馆第一个太太的呀。侬看啊，这张面孔长得叫我漂亮哦。妈，人家才讲的，有点像我。哎呀，妈，侬哪能了？侬哪能了？妈，吃一点冷开水吧。哦，我来了，妈，太太来喊我了， 是吧？ 哦， 我不要紧了，好一点了， 妈，侬歇歇吧啊、哦， 是吧？ 我七七就来了啊、哦。我 见过了， 师傅。 哎，我拿雨衣放那吃的。 哦，

那你刚才去 啊，他们真的复工了？ 不会啊，这个是假的，分明是拿自家捏造的皮包来破坏你工人的头颈，商用这种卑鄙恶劣行为。 我啥人？不要侬讲 啊！是， 我真的相信侬几个代表吗？可知道侬几个代表已经跟我签了字，打了合同吗？侬不妨可以看看，平儿，我不一看。 嗯，那啊，他们三个人签了字，为啥不告诉我？他们三个人弄我骗了。那么伊拉三个人呢？ 后天夜车已经走了。 真是没骨头的东西，竟然会出卖了我的矿难工人。 小伙子没经验，乱挑乱碰有啥个用啊？ 哼，不要面孔的东西的，这个一次算哪个臭东西有灵了？混蛋！ 不许侬讲。厂方已经将侬开除了，侬没资格跟我来谈话。 啊！原来你早就安排好，独拿手段我找领教，你伤害了矿上的工人们，你伤我们工人。不要装啥事来吧，你的来历我早知道，从前是在哈尔滨神经神保修钢条，你故意破坏了钢的方式， 滚出去， 八条上面发下来无水井，这种血腥动地弄牙咬了，每条人命磕走了三八块，后一无耻偷地无人竟然讲工人们的马明洞的手骨紧要抱，你发的是十字一身头头在 滚开， 真是个伤人的狗娘道， 大 人，大人， 大人，大人， 不是大 人，大人，侬是病， 啊， 病，病，病杀大我的儿子。 妈，不要理睬伊了，我宁愿吃亏。走， 大海， 走， 你走吧， 走。 太鲁莽了， 你不应该侮辱爹的名誉。 来人， 是老爷。 罗贵人， 花园里电线坏了，罗贵去叫电灯匠来修理，气到现在还没回来。 嗯，等一等，告诉太太，把罗贵跟师傅的工地算清，今天叫他们就走。 是是， 爹，罗贵与师傅，伊拉不是处得蛮好吗？ 陆大海就是四凤的姑姑， 大海是四凤的姑姑。 要落雨了，我到四凤里去歇歇。火盆杆子都打到了，平安，叫第五人把白衣厂关上。啊， 是。 暴风雨要来了， 拿到刚刚口，我有阿里一桩事体得亏拿啊，哎讲啊，不要不想啊，子龙啊，泡茶。 不是等侬泡好了是？ 开始啊，侬不晓得噶，拿爷吃好饭，还要吃出一杯好茶。喂，喂，凳子挪过来，包包讲。 唉， 妈，隔壁张大婶讲，我你弟弟就家上忙得头，要侬自家去，伊陪侬走。 啊、哦、 啊！哎，侬有没有点高尚马车是哪呢？ 我后天就要回到济南去，这文家菜我不要，家具我得动地来，我有四房马车票。 要到四龙走了。 是啊，上次为人家他走，因为我是人里找到，又想到出外那就在家好，二话又张家大婶来找了。现在事情已定当，母女应该等一趟。妈，你真的要带我走吗？是啊， 侬不要自身我带伊走，始终在家又啥不好，跟了我有的吃来有的扎。跟我总比跟侬好， 好吧，侬去问问伊，我还是跟你走，你跟我吧。 哎，好好好，哎，师兄，侬讲啊，究竟跟啥人啊？啊啊，哭啥的哭？ 耶，师兄啊。你刚才与我一声好，侬说从今儿与我等一起，母女绝不分两道。现在你为啥不高兴？老实告诉娘知道。 我晓得，我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 爹爹，师翁凭我啥心意，女儿总是跟娘跑。好啊， 奶奶，侬真的有必要带师翁走了？ 嗯， 好啊。都是侬这个害人精，我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的心肝里面，把侬一丢来一家人家扒光，哼，真是个败家子。 好了好了，未来这一年磨一个不定，唠唠叨叨，要磨就磨我，不要磨妈好说话。 侬也不是好货，穷苦才是侬闯出来，还有个张面孔把威风抓不起，给我滚开！ 小心点，少来上我。 啊那，该知那娘那次的侬有没弄到家奶奶？小日子， 侬骂啥人咯？ 骂侬，侬你是小日子。 侬啊，侬哪能敌能不要面孔哦？ 啊，我不要面孔啊！ 哎呦， 我又不成了屋里向养过四男兔子有病去搞人，啥都不要面孔啊！ 侬这个老东西，我干什么？ 谁要放我来？谁要放我来？ 回来。想骂讨个娘人的错，要不再乱骂人了，不乱讲闲话了。 哎，咱们侬先放下来好不好？ 侬先讲。 哎呦，好，

没个考得是的，这一个铜钿是真的。偏偏那个娘啊，就是不能晓得铜钿的好处。 爹爹啊，侬听，好像啥人来帮门？ 快十一点了，还有人来吗？ 十一点，爹爹，我来去看看吧。啥人啊？ 是娘，我姓卢啊。 侬啥人啊？ 我姓周。 哎呀，听着，这家有人来了。 爹爹，快回头，人屋里的人在出去了。 这说啥个闲话呢？说啥个闲话呢？ 哎呀，真是。 师傅。 你少爷。 你少爷，此地穷地方，请不要计较啊。这个地方真不好走，哪的一批死，倒霉好了。 对，师傅啊，叫你少爷来坐啊。请坐。 师傅，我是不是不师傅吗？ 没啥，你少爷，侬到此地来做啥？要是不了太太晓得， 是太太叫我来的呀。 太太叫侬来的。 我自家先来看看呢。师傅，那哥哥当然骂人了， 你要都出去了。 你少爷，侬哪能认得这个地方啊？ 我妈告诉我啊。 你少爷，侬快回去吧。 看啊，搿啥个闲话了？ 对了，我忘记了为啥到此地，妈叫我来看看你。今日你离开我家，妈的心里多凄凄。恐怕那一时找不到工来做，特地叫我来送铜钿。老师傅，此地洋钿100块，才是接你们大生机。 哎呀，人家都找不到呀，到底是有铜钿人家呀？ 你少爷，多谢你好心到这里，我们的生活还能过去。你把铜钿带回走，谢谢太太好心意。 侬讲闲话太无理，太太是诚心有诚意，特地叫二少爷亲自送得来，好意思侬一推转去？二少爷，请侬给我打一个信，请太太放心莫起急，我们一家都很好，谢谢太太大恩的。 好， 爹爹，侬不能拿这个铜钿，要是不拿，妈的哥哥晓得子，伊拉一定会生气的。 小姑娘懂啥么子七上八字？你说呀，烦恼侬老有送到此地来，请坐下。我去买一个事先么子，不从吃吃。 爹爹，侬不能走啊！ 陪你少爷，他你身上倒一杯茶，伢就来了。 爹爹，侬真是……你少爷，侬到此地来做啥？ 师傅，侬好像不愿意看见我嘛？ 老爷吃过了饭没？ 刚刚吃过。爹爹在那发脾气，妈没吃完才跑到楼浪向去光顾，我劝了伊半日天，要不然我不会到家里来啊。 那么大少爷呢？ 我没看见。哥哥心里想蛮难过的，一定在那自家书房里想吃老酒，恐怕快要吃醉了吧。 你少爷，侬为啥不叫佣人来，要亲自到这个一种穷地方来啊？ 师傅，大概你心中想我家恨。叫你回家里，其实今朝此早事，我想想实在对不起，责怪爹爹不感应，我恨他只讲讲就不讲理。不过你心里莫得有，事情慢慢会改变。待等我父亲回矿上，我一定帮助你到死去。 女人究竟是女人，何况我是一个的妇人。 是吧？ 过世界不平等，我们一样都是陪阿他，我心里想只恩我父亲，师父啊，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我和你都为你记亲，我们的世界不在此，我和你一同去找寻。 你少爷，我真会得讲闲话。 是吧？是真的呀。我有时就忘记了现在，忘记了家，忘记了我妈，还忘记了侬，并且还忘记了我自家。想在一个冬天清早晨，明亮的天空陪你行，在那广阔无边的大海上，有一只小船，驶到像海一清，白色的风帆扎得满，海风阵阵吹得紧，像海鹰。张开翅膀海上飞，飞向天际走白云。师傅，那时候我的动作在手头上，春风破浪响起心，我和你飞向我们的新世界，那里有真正的快乐和清净，没有虚伪和争吵，没有强求不平等。师傅，你不好吗？ 哥哥。 哦，是鲁先生。 嗯。哇，夜深了，周家二少爷会到穷地方来吗？ 哦，哥哥，二少爷是好心来安慰你的。 是啊，刘先生，我真想要见侬，我觉得我应该侬很抱歉。今天下午， 啥地方事体？安慰？天上的穷骨头用得了伊拉来安慰吗？ 哦，侬大概误会了我意思了吧？ 我没误会。是吗？ 哥哥。 到外头去一次。 哥哥侬， 我对伊讲几句闲话，快去吧。周家二少爷，我曾经同你待过，周家人会收你好一点，可是我要告诉你，伊又不准到此地。用不着到穷人家来讲安慰，再讲就对你不客气。 罗先生，我是非常同情你，到此来凭我啥恶意？师翁差女同我做朋友，朋友帮助总可以。 她是我妹妹，穷姑娘没有这样好福气，她要嫁给工人做妻子，用不着你费心机。 可是， 嗯，只有一句话，你又不准到此地。 啊，不，罗先生。我认为你偏见太意多，希望你不要对我生意气，侬不要以为我父亲开煤矿就到我家子， 麻烦管了不要理，提起了他我心火急，今早就要见到你，有个正来我家忙师傅，侬再要来我一定，我一定，侬替我当心点。好了好了，辰光不早了，快回去吧。 陆先生，侬 米少爷，走吧，不要同伊多讲了。 我走了，师傅，

周家少爷究竟有点啥事体？ 我同周家少爷， 侬同周家少爷究竟有点啥事体？凤儿啊，来生龙龙，你可听见？凤儿啊，千莫再把为娘骗。就不讲娘皮，这两年来我天天晚上回家里。妈，侬为啥不相信你的亲生？ Fuck! 妈， 等我吃点歇歇， 好，好好歇歇吧，妈去困了啊， 哦。 Thank you.